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。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本来对这医院发生的一切我是可以漠然处之的，至少不会深深地卷进去，因为尽管某种好奇心可以驱使我去窥视一些东西，但是如果有危险，人是会立刻退缩的。糟糕的是，后来发生的一切让我身不由己地陷入其中，而且难以自拔。陷入其中的第一步是我答应了宋清护士的一个要求，而答应他又是由于我考虑到表弟的健康。这一切怎么说呢？请试想，一个高中男生，一个17岁的少年，由于腼腆等原因，在学校里连班上的女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，接着又失去了母亲，后来又孤单地躺在了病床上。这个时候，一个温柔的女护士的手放在了他的额头上，或者从他的腋下取出温度计，而且每天要给他打针。他第一次当着这个女护士的面将裤子退到臀部的时候，羞得满脸通红。这些护士都感觉到了，羞怯的男孩总是让女人心疼。宋清对表弟的照顾更加细致，没事的时候他就会坐在表弟的床边给他读报纸，或者削上一个苹果一小片一小片地喂他。有一次我走进病房的时候，正看见表弟俯身吻着床沿的床单，那是宋清刚坐过的地方。看见我进来，表弟慌乱地抬起头，我装着没看见什么。我的感受很复杂，如果说表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确实不多了，我愿意他充分拥有这一段奇异的情感，这也许能让他在离去的路上好受一些。同时我对宋清深怀感激，看着这个20岁的姑娘像小母亲一样的呵护着我的表弟，使我对女性的善良的本性陡生敬意。如此，当宋清对我提出凡是他上夜班的时候叫我不要睡觉陪着他的时候，我便爽快地答应了。在这之前，我一般在深夜后见表弟已经熟睡，也就在他旁边的空床上睡下了。但是宋清提出的这一个要求我必须答应，因为在深夜的走廊上连续出现的白脸女人已经使他近乎崩溃了。我的夜间生活就是这样开始了。坐在值班室里和医生护士们聊天， 到宋清查病房的时候，我便跟着他走过半明半暗的走廊，拐弯儿，再往前走。有一天后半夜，一种声音使我们在走廊上停下了脚步。宋清脸色紧张地望着我说：“哎，你听，你听，什么声音啊？”一缕绵延不绝的女人的哭声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。后半夜，整座医院都睡着了，只有偶尔从某间病房里传出了一两声呻吟，然后又是寂静。这个女人的哭声很细很弱，但一种悲痛欲绝的感觉仍然很强烈。宋清抓住了我的手，我感到那双手在颤抖。我说别怕，同时竖起了耳朵，极力想弄明白这哭声来自哪个方向。前边，后边，好像都是，这是一种方向不明的哭声。它顺着走廊在游荡，它攀援在每一扇玻璃上，它若有若无，但是肯定存在。宋清颤抖着说：“好像是白脸女人在哭。”我说：“别瞎想。”话虽这样说，我的心却咚咚地跳了起来。但我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我将他快步送回了值班室，并在他耳边悄悄地说：“你待在这儿，别动，我去各处看看，我会知道是谁在哭的。”我的这一个勇气来得很突然，也许面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女性的时候，男性的这种动物式的勇猛劲儿就上来了。我不幸就犯了这种毛病，我一定要去探个究竟。后半夜，医院，白脸女人，奇怪的哭声，我要将什么都弄明白。我想只有我敢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觉得自己棒极了。我向走廊的深处走去，脚步很响地往前走着。拐过弯儿，左右两边都是病房。走廊上空无一人，所有的病房门都关闭着。头上的吸顶灯将我的影子投在脚下。回头看看，身后有一条影子，那是前面的廊灯给我拉出来的倒影。往前走的时候，我时不时地回头望望。这是不是夜行者的习惯我不清楚，但我想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举动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危险来自后面，也许是人在动物时代就留下的遗传信号了。然而我错了，我突然在前面的走廊上看见了一个人影。这影子一闪身进了旁边的病房，但没有推门和关门的声音。我鼓足勇气赶了过去，看见这间病房的门半掩着，门上的编号是14，也就是23床秦丽所在的病房。房里开着灯，但是没有一点声音。我将门推开了一点儿，伸进半个脑袋向里边张望。两间病床上都躺着人，我知道 是秦丽和另一个老太太。看样子两个人都睡得很熟，整个房间里没有第三个人了。那么刚才谁溜进了这间病房呢？我轻轻地把门带上了。这事儿我一直也没弄清楚，直到秦丽在七天以后死去，我还是没想明白。走廊上毫无声息，方向不明的哭声仍在空气中隐隐约约地飘荡着。我走到了走廊的尽头，拐了个弯儿，这儿宽了一些。电梯门冰冷地关闭着，我正犹豫着想需不需要乘电梯到楼下去透透气儿，突然电梯上行的指示灯亮了，这是从一楼启动的，后来停了。谁会上楼来呢？电梯门上的指示灯闪着五、六、七、八的红色数字，我感到这个人是直奔我这一层楼而来的。我感到了莫名的恐惧，想赶快离开这儿。我不能忍受站在这医院的最隐蔽处，听电梯停下，铁门哗啦一声打开，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突然和你面对面地站在一起。我当时一定是着了魔，一方面想马上跑开，另一方面双腿像被钉住了一样站在电梯的门口，挪不动步子。电梯说到就到，十六这个数字赫然显现，我高度紧张地等着它停下，等着铁门哗啦一声分开。然而，红色数字已经变成十七了，接着是十八、十九，最后在二十一楼停下。二十一楼，二十一楼有各种红红绿绿的玻璃瓶、管道，有人的骨架，还有药水浸泡着的畸形婴儿。后半夜了，谁还上那儿去呢？不等电梯向下回落，我赶紧离开了那儿，往回走。走廊上的一盏灯突然闪了一下便熄了，一定是灯丝烧断了的缘故。而我突然发现，那个游荡的哭声已经没有了。周围是死一般的静，除了我鼻子里的出气的声音。我像是完成了一项最艰巨的任务，我使劲地踏响着脚步，向走廊深处的值班室走去。二十三床来了一位新病人，病友们都议论说，二十三床似乎与美女有缘，因为上一轮躺在那个床上的叫秦丽，那是一个大眼睛的淑女，看见她死后仪容的人都说他死了也是安安静静的，眼睛合上，睫毛长长的，像睡着了一样。当然，新来的病人并不知道二十三床的过去，就像大家都睡下以后，一个人不可能知道另一个人的梦一样。新病人是将这张床作为自己的开始来看待的，他穿着窄幅的长裙，吊带式的上衣，是身材极好的女人乐意选择的那种服装。从她带进医院的东西来看，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以外，就是一大摞杂志、画报之类的东西。这一回 新病人还意外地享受到了单间的待遇，因为对面那个22床的老妇人已经出院回家了。那个老妇人患的是食道癌，已经吃不下东西了，每天靠喝一点葡萄糖水之类的流质活着。老妇人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她吵着要回家，死也该死在家里，她就是这么说的。终于她回去了，现在算起来，这个老妇人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新来的病人坐在23床的床沿上，银灰色的紧身衬裙衬出她好看的腿型。她属于那种年龄不太分明的女人，30岁左右是不会太错的判断。他看见护士带着血压表、温度计之类的东西走了进来，他知道入院以后的例行检查就要开始了。尽管这护士将头发盘在了护士帽里，他还是一下子就知道这个护士有一头漂亮的长发，因为他以前也有过，后来觉得不能老是像少女那样，就剪短了。护士说：“啊，我叫宋清，你别紧张，啊，先躺下，这样好检查一些。”他躺下了，伸出手臂。他知道这是多余的，自己的血压没有问题。病床边出现了一张医生的脸，长方形的脸型，戴着眼镜，鼻头较大，腮部有力，是那种有决断力的男人。他想，这一定是手术医生，只有这种人才敢拿着刀在病人的身上切割。他听见护士在问：“季医生，他照的片子已经放在值班室里了，您看见了吗？”季医生说：“看过了，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”季医生又接着问：“你的感觉怎么样啊？”他躺着，仰着脸对着医生，他感到自己非常的无助。他说：“啊，肚子老是疼，反反复复有2年多了，吃什么药都不见效，我怀疑是胃癌或者是肠癌、子宫癌什么的。啊，医生，你一定给我检查出病因来。如果是癌症，在早期也是能治好的，是吗？”季医生点点头，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他推开他短短的上衣，叫他将紧身裙退下去一点，他只好侧了侧身，反手从背后拉开长长的拉链，将紧身裙退到了大腿处。他感到一只大手在他的腹部各处在摁压着。哦，他轻轻地叫着，觉得什么地方都疼。再做一次全面的 B 超检查，他听见医生在对护士们安排着。他坐了起来，这才看见季医生个子高大，有1米8左右吧。他本能地整理着衣衫，他感到有一点难为情。护士宋清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：“啊，你以后就别穿这种紧身裙了，住院挺不方便的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是我带了便装的，还没来得及换。”果然，宋清第二次在病房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穿着一条好看的碎花睡裤了。宋清得到的印象是，这个女人怎么穿都好看。宋清好奇地问：“李小亚， 听说你是搞时装设计的，是吗？他说， 是啊。 啊，以后我给你剪几个款式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他注视着宋清白罩衫衬出的身材，曲线动人，是块好坯子。两个女人很快就舒适了。吕小亚突然问， 哎，那个季医生不爱说话，像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啊？ 宋清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，季医生妻子失踪，这事儿够重了。嘴上却说， 啊，没什么，季医生就是这种性格。 吕小亚却说， 哎，我会算命的，看面相，看手相，翻扑克都可以算， 哎，哪天给你们试试。 宋清觉得好玩，就说可以。 吕小亚又问，哎，你们在夜里怎么老在走廊上走动啊？ 宋清说，夜里也要巡视病房啊。 吕小说，不对，看病房就看呗，怎么只在走廊上来来回回的走呢？ 宋清感到很诧异。 吕小亚说，他在夜里醒来的时候听见外边有脚步声，那种很慢很慢的脚步声，像是拖着步子在走，走过来又走过去，这是干什么呢？ 宋清陡然地想起了自己的经历，他的脸色开始紧张。 也许你是做梦吧，啊？吕小亚坚决地摇了摇头，并且问， 这会是什么人呢？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个23床新来的女病人确实将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了。因此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，只好按事情本身的过程如实道来。当然为了不引起麻烦，我将这位女病人的名字改了一下，叫吕小亚。已经不是我所见到的23床的女病人的真名了。这样即使我讲出了一切，我想这位真正的23床也是会原谅我的。在我的感觉中，吕小亚是这个病区最幸福的病人了。之所以幸福，是她至今为止并没有关于得了癌症的确切的诊断。据他说，几年前他有过子宫肿瘤，但手术很成功，后来他就没觉得身体有什么异样。最近几个月常常腹痛，这才又引起他的警觉。但我不认为他遇上了绝症，这不只因为他有着蛮好的精神状态和正常的食欲等等，而是我的一种直觉。我觉得他的腹痛没有什么要紧，或者说这是身体和他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。因为他的腹痛很奇怪，只在每天睡觉前疼一会儿，其余的时间他完全是个健康性感的女人。他坐在床头看画报，下午3点，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，照在他的身上。他的低胸上衣更显露出他的身体的曲线。我递给他几本书让他挑选，我想他不会喜欢这些。但是，既然他已经提出了向我借书，我也只好将带到医院的这几本让他选选了。当时我感到有一点抱歉，因为这是几本非常枯燥难懂的书。一本叫《时间简史》，一个英国人写的，专门讲述时间怎样穿过宇宙，穿过人体，穿过我们的千万神经，而最后消失在黑洞的故事。一本叫《存在心理学》，把人的动机、体验以及冒险部分都分析得迷迷糊糊，看了只会叫人打瞌睡。另一本叫《女巫撒旦的情人》，一个法国人写的，里面展示了中世纪的欧洲，女巫出没的城堡和农村。还有就是火刑架，成千上万的女巫被烧死，这场历史上熊熊大火极其寒意，是这个法国作者至今想弄懂的东西。吕小亚翻了一会儿说，我看这本吧。他是指女巫。 我说没多大意思，十五世纪的老故事了。他说我喜欢。他翻开书里的一幅彩色的画片说，真漂亮。这幅画以黑和红为基调，表现的是中世纪的广场。天空中有牛头马面的魔鬼，有正吊在火刑架上的裸体女巫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他喜欢看画儿，他是搞时装设计的。也许这些表现中世纪场景的画能让他获取灵感。这本书的好处就在这儿，全书一半文字一半画，我想这正是他选择这本书的理由。当然他所带来的后果我当时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事情的开始倒还与这本书无关。那天他将我叫进了他的病房，他说， 你待在这里很久了，你告诉我，我睡的这张床以前住的是什么人呢？ 我说，啊，那是一个叫秦丽的女孩子，二十多岁，患的是肠癌。 他说，那人呢？ 我说，死了。 他愣愣地看着我，脸色发白，像是要倒下去的样子。我连忙扶住他问，怎么了？他不说话，慢慢地在床边坐下。死了？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？ 吕小亚的这一个举动让我惊奇，我当时的感觉是，已死去的秦丽是他的熟人、朋友或者是亲戚。另一个感觉是，他突然知道自己睡在一个死者的床上，有害怕和受欺骗的感觉。不，这些似乎都不是原因。他只是接着问我，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？ 他是被谋杀的。这句话说出口，吕小亚自己也被吓住了。他拉过我的一只手，用双手握住，紧张地说， 啊，这只是我的猜测， 你可千万别对外讲啊。我也有些紧张，对他点头承诺，表示我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。我说，不过我还是疑惑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他说，不是自己的想法，是事实。他站起身，走过去，将病房的门关上，然后从床垫上取出一个小本子给我。他说，这是他整理床垫的时候偶然发现的。这是一本32开的软皮本，里边写着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像是日记。怎么，这是秦丽留下的吗？我有些紧张地问。他说，你看了就清楚了。我翻开本子，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。6月12日，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事，吓得我半死。我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真的发生了这件事，但我敢肯定这是真的。当时，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，我想是半夜吧。整个医院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我听见有一种隐隐的哭声不知从哪儿传来。 我望了一眼对面，那个22床的老太婆正在打鼾，我也没在意，继续睡了。突然，我觉得像是有人站在我的床前。我努力睁开眼睛，我看见一个人正在我床前站着，是一个女人，面部雪白雪白的，嘴唇却通红。我大叫一声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后来，我听见有很多脚步声到了病房。季医生第二天对我说，他们给我打了针，是镇静的，我就继续睡了。季医生坚持认为我看到的可怕场面是一场噩梦。他说，病人有时会这样。同病房的老太婆也说，她什么也没有听到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难道我真的是做了一场梦吗？不是，我肯定这不是梦。我当时清清楚楚，难道是谁要害死我吗？天哪，我已经是快死的人了，谁要来害我呢？这个时候，病房的门突然开了，是那个叫小梅的护士来给吕小亚量体温了。我赶紧将这个小本子紧捂在手中。小梅有些异样的看着我们俩，说：“你们在看书啊？”我随手抓起床上的一本时装画，盖在了那个小本子上，说：“我来向吕小亚借书的。”说完，我就站起身离开了病房。又是夜晚，医院的夜晚好像比白天长得多，而且一般说来，这往往是危险出没的时候，包括死亡。有人做过统计，在夜晚死去的人占到总比例的80%以上。这说明太阳落山以后，阴暗的大气笼罩过来，人变得非常脆弱。如果再有其他缘由，往往会不堪一击。清洁女工在走廊上拖着地，在她的拖布已经拖过的地段，地砖在廊灯的映照下闪闪发亮。空气有些潮湿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。宋清从一间病房里走出来，在他的白罩衫的下面，一双裸露的小腿匀称优美。在卫校读书的时候，一个男同学就因为这身装扮喜欢上了他。那是去医院实习的时候，当他穿上洁白的护士衫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，他感到大家的目光都有些异样，像是突然在同学中发现了一只白天鹅。你可真美呀。那个男同学后来在约他喝咖啡的时候略带夸张地说，你穿上护士衫出现的时候，咱们男生啊都快晕了。和所有的服装不同，护士衫除了它能含蓄地勾画出女性的迷人的部分之外，它所隐藏的善的含义，也许才是使崇尚力量又渴望温柔的男性着迷的真正缘由。看见宋清从走廊那端走过来，正在拖地的清洁女工停下拖布。这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姑娘，对这份400元的月薪的工作甚是满意，干活也认真，嘴上甜甜的，医生护士都喜欢她。 有人找你，她轻声地对宋清说，同时用手指了指走廊尽头。 宋清感到有些诧异，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 晚上十点一刻谁找我呢？ 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人，双手撑着额头，看不见他的脸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像睡着了一样。 是你找我吗？宋清提高了声音问。 那个人抬起头来，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人。 宋护士， 那个人起身招呼，右手同时抬了一下，像是想和宋清握手，但又在犹豫中止住了。宋清愣了一下，但还是认出了对方。这是已经死去的原23床病人秦丽的男友，叫杨斌，在一家公司搞产品销售。2年前，对新来公司工作的秦丽一见钟情，没想到恋情刚刚开始，秦丽就查出患了肠癌。此后杨斌便日夜守在他的身边。在秦丽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他买来订婚戒指给秦丽戴上。这一举动让宋清在旁边大为感动。 我是来看看你的，他对宋清说。 秦丽住院的期间，你对他很好，很劳累，早该来谢谢你。这个，他说着拿出一个小纸盒，一点小礼物，算是带秦丽表表心意吧。秦丽生前就常说，宋护士特别好，对我像姐妹似的。哦，不，别这样，不用这样，宋清推辞着。年轻人面色不好，想来女友的死对他的打击还没有过去。他说， 我想再去看看秦丽住过的病房。 宋丽说，这不好，那儿已经新住上病人了，咱们会打搅别人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同意了宋清的说法。那我走了，他说，同时将那个彩色的小纸盒塞给了宋清。宋清坚决拒绝，我们不能收礼物的。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。 是秦丽要我这样的，你就收下吧。 他说，他近几天夜里天天梦见秦丽。昨夜秦丽在梦中对他说，宋护士真好，你要带点礼物去看他。 宋护士，你就满足一下秦丽的要求吧。啊，行吗？ 说着他的声音哽咽起来。宋清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回到值班室，宋清的白罩衫的衣袋里多了一个小纸盒，他时而用手在外边摁摁，心想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墙上的大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，宋清望了一眼，记起一个月前的这个时候，走廊上有车滚过，那是送秦丽去太平间的小车。这个23床的病人已经永远消失了。然而不，她出现在她男友的梦中，并且催促他到医院来找她。宋清感到心里发紧，他看见一个个青霉素的药瓶在眼前晃动， 那晚是我在给他输液的时候用错了药吗？这事儿没人知道，可秦丽的灵魂清清楚楚，她要她的男友来找我。哦天哪，我成了杀人犯了吗？ 宋清感到头脑发晕， 不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 他在心里喊着。刚才秦丽的男友走进电梯的时候，在电梯门就要关闭的一刹那，还冲着他说：宋小姐，再见，我会再来看你的。 宋清却感到这话充满了不祥，他像是被什么可怕的东西缠上了一样。 宋清抬起头来，正碰上了季医生的目光。 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呢？ 怎么，交上男朋友了？啊，夜里还来关心你上夜班？ 不，不， 别紧张嘛，你这么大了，有男朋友也很正常，是不是？啊，23床还没睡，他叫你有时间去一下，啊，说是要给你提供一种十床款式。 宋清知道是吕小亚在找他，但他听到23床这个数字的时候，心里还是不禁一颤。 他走到走廊上，清洁工已经下班了，病人也大多入睡了，走廊上空无一人。 他用手按了按衣袋里那个小纸盒，忍不住掏它出来，他要看看这是一件什么礼物。 宋护士啊！ 突然有人叫他，是吕小亚出现在走廊上，大概是刚从卫生间出来的吧。他说： 宋护士啊，我正要找你呢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